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過去百幾年有兩個復辟，大家都好即係耳熟能詳。一個咧就係張勳復辟，喺民國初年想做翻皇帝。OK，另外一個就是袁世凱， 係冇錯。 不過做咗唔夠一百日皇帝咧，就即係冇撈啦。 做咗83日， 83日就掛，即係後屘好似激死咗啦，袁世凱。 冇幾耐啦，係啦。 咁啊，即係中共近年就同袁世凱翻案。就話袁世凱其實係清末最能幹嘅一個，咁咧後孫中山革命、辛亥革命嘅時候咧，都係要同袁世凱談判。所謂清室其實已經係廢到唔可以再廢啦。Anyway， 所以咧我哋今晚嗰個節目個 graphic 叫做乜嘢啊？庚子復辟喺庚子年，公元2020年，史在公元2020年。庚子復辟，臨立會重臨香港。結果，結果係乜嘢咧？無論中共係有個劇本寫好咗，林鄭知道個劇本，譚耀宗可能真係好清楚啦，真係啊撩緊牙噶啦。OK， 但係咧劇本喺裏邊咧，劇本係可以改嘅。我記得咧，泰戈爾即係第一位印度嘅人咧，係攞到喺20年代攞諾貝爾文學獎。 係啊，冇錯。 佢有一個名劇係咁講嘅，佢話有一個細路仔，佢有好多即係童年嘅時候有好多嘅 dreams 夢想。 咁咧，其中嘅夢想咧就可以咧係叫皇帝話俾佢聽 ，OK， 佢一生條路即係點行點行嘅。 嗯哼， 咁咧佢終於咧揾到個信差，拎咗佢個 request， 拎佢拎俾皇帝啦。佢等咗好耐好耐，中間發生咗好多事。 嗯哼， 有日個信差終於翻到嚟， 嗯哼， 攞住皇帝嘅手谕。奉天承運啊！咁啊鬼聽咧，我打開嘅時候，將個手一打開，原來係一張白紙嚟嘅，一張白紙嚟嘅。咁、那個細路仔就好失望，好失望。其實呢個細路仔使乜失望呢？人生或者係眾生，我哋嘅願景或者我哋人生嘅路或者地，即係香港嘅前途，除咗係有。中共或者親共人士去寫的劇本，我哋都可以寫劇本。 冇錯，我同意。 呢張白紙是由我哋去填的。 我哋有粉畫的， 有粉畫的白紙。就算劇本已經堆滿曬字，佢仍然有空間，仍然係擺上去咧，我哋可以去改的。 係。 OK， 白紙是有的，白紙在你的心裏面，你哋聽唔聽到，各位觀眾？各位 fans， 各位城寨的支持者，你知不知道任何嘢都有空間？呢本簿都有空間，任何本書都有空間嘅。我哋可以填上，可以改嘅，可以濕嘅，可以 edit 嘅。你知不知道？啊，要睇嗰套嗰個劇，我睇完之後好感動。 嗯哼哼。 Anyway， 繼續翻嚟呢個咁啦。但係呢啲嘢咧，就即係老實講，呢啲係人文學科。 嗯哼。 Humanities。即係我又有一個好膚淺嘅，即係或者我係冇調查講，講明冇調查嘅，講明冇調查 ，OK？ 啊，咁即係我遇到嘅，同時我都希望我係錯嘅。我發覺咧，即係啲藍絲咧，以及咧啲海外親共華人、親共港人都好咧，即係佢哋嘅人民修養咧就麻麻嘅喎，啊，所以佢唔知道咩叫自由啊，即係佢哋好緊嘅。嗱喺講之前咧，我要講樣嘢，我陣間再continue。 係 點解呢個節目咧，即係會成日講啲咩海外親共華人？我有個 friend 啊話俾我聽啊，阿湛點解成日講海外華人啊？關佢哋乜嘢事？係你一個人 care 嘅啫。OK， 你睇其他節目都唔 care。唔係喎 ，OK， 海外華人你知唔知有幾多人？有接近6000萬。 嗯，係啊，冇錯 啊。其中以泰國最多嘅，泰國有900多萬，接近1000萬嘅。咁但係泰國嗰啲已經居住咗好幾百年，幾多代㗎啦。OK， 咁佢哋咧啲名字都改埋啊，即係同埋咧就通婚啊，咁樣講呢個英陸咧都係原來又話有即係華人血統啊之類咁。 係啊，佢家鄉喺翻過去㗎，佢哋都 翻過去啊。咁即係泰國嗰啲係另外一樣嘢。我哋主要講咧呢個西方民主國家嗰啲啊。OK， 嗱6000萬華人。接近啊！咁香港人有幾多咧？海外香港人咧係有120萬之眾，等於接近兩個澳門嘅人口，就係香港人嚟嘅。係咁啊，其中以加拿大嘅數量同埋比例係最多嘅，即係以西方國家嚟講，加拿大有60多萬香港人嘅。 係啊，冇錯， 60多萬香港人，歐洲3700萬嘅人口。在美國咧，30-40萬即係香港人口嘅數量。歐洲、美國3億3000萬人口。咁咧，同埋美國地方大城市都係比較分散咗嘅。以加拿大嚟講咧，因為佢主要城市得7個島嘅啫。點解要主要城市呢？有冇國際唔係淨係國際機場啦，係一地兩檢機場去美國嗰啲啊？一地兩檢啊，包括邊度咧？温哥華，我哋熟嘅啦。多倫多 （Calgary）。OK。Montreal、Ottawa， 仲有 Halifax， 係啊， 喺東岸嘅軍港或者係港口，嗰、那個係重要。我哋有機會旅遊都去睇下哈利弗斯，好似舉行過 G7 會議噶Halifax啊。咁啊，嗰依七個城市咧係有一地兩檢去美國嘅飛機嘅啊。咁咧依個七個城市都集中曬啊喺度。咁所以你去到加拿大咧，就即係啲香港人係好似感覺到特別多。咁但係咧，而家大陸人已經完全超越咗香港人噶啦。點解要提佢哋咧？因為佢哋係有聲嘅，即係唔係有聲，係有影響嘅。喺舊年送中 反送中、 嗯、 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其實不是只是香港人去跟這個特區政府鬥，不是香港人跟中央政府或者中共政府爭取雙普選，這個鬥爭是牽涉於全世界的華人、 嗯、 而他們亦都樂意是有一個角色，中共亦都動員了全世界的華人、OK? 是跟香港爭取民主力量是鬥爭的、 嗯、 不單是華人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其中最聚眾當然是教會啦，教會自然去的嘛，都是鬥爭的，所以呢這個節目是 cover 他們的。事實上這個節目是很多海外華人看，尤其是這個五眼聯盟國家、啊、 其實我知道在海外呢很多華人都很熱切關心香港的問題的、嗯、海外的香港人啦，甚至一些是海外的沒有香港聯繫的中國人呢，其實都很熱切了解香港情況，這個真的。因為呢我都曾經試過不止一次幫在美國西岸一個華人的廣東話台呢、 嗯、 是做節目，透過互聯網做節目、嗯、即是他那些封煙的節目，深夜十二點幾一點鐘的，那我發覺做那些節目都是討論香港事務的，很多特別過去一年、 嗯嗯、 而他都很多打電話上來的人呢、 嗯、 其實就是完全未來過香港的，但是他們很喜歡就香港題來 發表議論的。為什麼呢？因為在當地就只有一個廣東話電台、 嗯、 而他們這個電台呢就是某個集團的，香港都有的，星島大家都知道了、 嗯 啊、他們的節目呢就很受香港這裡本地的星島集團或者說很受當地的使館影響的，他們跟我說呢就是說如果有什麼說得過一屆的話呢，第二日呢就已經收到電話， 即是他主持 去提 監製 是提你的，已經這樣說、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呢就很有趣的，就是那些對香港事務一知半解、嗯、從來未來過香港，維園阿伯式或者大媽式的人物呢就真的講嘢講到咬牙切齒的，大媽送來、 嗯、 即全部是受中共那些即在當地的宣傳、啊、 大外宣我們叫做 那些影響的。而且因為他們你知道中共即現在為什麼特朗普、啊、他們要說要即限制，要某些事故要關閉、啊、限制某些即所謂中國留學生、啊、一些所謂新聞記者的活動、啊 嗯、 原因他們這些人呢很多時候在那邊真的做一些去組織一些所謂跟香港支持香港的人那些對著幹的這些活動的，所以根本他們是扮演一個即是國家機器的延伸的角色的、 嗯、 這些很普遍，或者說即是某種程度上去聯繫著那些在大陸出去的留學生啦，叫他們去、嗯、如果你聽到 有香港學生在當地搞集會搞展覽、嗯、你就去破壞啦，去搞一些東西啦，這些很多的。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反映一點，就是說即是希望海外的聽到我這個節目的人或者聽到一些香港資訊的人不要只是聽官方的圖，是多一些聽一些所謂民間那些好像這類啦，網上的電台啦，或者留意多一些在各種其他渠道聽到的香港消息，特別是那些年紀大那些呢他們就很容易受這個所謂官方的言論、啊、宣傳、啊、導引的行為的、嗯、但年輕那些呢我們希望他們真的能夠多一些用一個較闊的角度看這些問題，那你就會知道呢其實不是好像那些官方宣傳那麼簡單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線呢，香港這條戰線呢為什麼變得那麼重要呢，除了說這個涉及一國兩制，涉及香港是一個所謂國際社會觀照國內或大陸轉變的窗口之外呢，事實上香港去年一年發生的事以至未來會發生的事，一國兩制這個觀念，中共會怎樣處理將來的台灣或者說一些所謂香港港澳事務，這些全部都是有一些啟示作用，令我們看到中共這個政權會怎麼變。所以你看到現在他搞國安法延遲香港的選舉，你說有個劇本，然後叫他流羅，譬如姓譚的姓葉的那些、 嗯、 就他們好像還巴閉過特首，特首完全靠邊站、嗯、他們還巴閉過特首，指點江山，即我覺得這些正正反映緊，即 中共呢個政權會點變咯？咁所以你能夠睇到呢點嘅話咧，你話香港因為咁短期之內被犧牲，或者我哋而家一國兩制受到好大嘅損害，香港人嘅自由咧、國安法都係受到好大嘅損害，咁呢個真嘅。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呢啲事咧係透過香港個人作為一個有比較國際性嘅社會。很多人都看著的時候呢，將這些事向全世界、向國際社會暴露的話，那這個都會令到他這些行為呢不是沒有代價的。雖然他們好像即做了很多事，好像 很有權一樣，他會做一件事，譬如說你拖後立法會選舉，你看到蓬佩奧怎樣反應的啦，是吧？你看到國際社會怎樣反應的啦，你現在在香港搞條國安法，跟住通緝幾個人，其中一個美國公民來的，你看到國際社會怎樣反應的啦，你看到德國即刻就本身德國就想和稀泥的， 是 即時都立刻停了你那個引渡協議啦，是吧？是，所以我覺得香港呢，雖然這段時間其實我都明白我們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會很壓抑，很大的困難，但我們是有個角色，有個歷史角色的，我們固然希望爭取我們爭取的東西，但是同時呢，我們都要盡量利用我們的爭取呢，是向全世界給海外的華人也好，海外的香港人社團也好，甚至比全世界的外國關心香港人都知道香港在這件事上究竟是暴露了什麼問題。我覺得只要這些力量或者這些抗爭還存在的話，其實我就不會太悲觀的。正如你所說，即是 他寫了很多劇本，他以為可以達到某些目的，但是其實你就著今次國安法這件事，他其實是失敗預算的。而他現在面對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反應，這些反應可能是他意料不及的，而且呢還未完的， 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天算，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太悲觀 劇本呢其實有很多的空間， 是沒錯， 還是空白的，是由我們去寫的。 OK anyway 繼續說回下去，你剛才說到說年紀大的，即係我估佢未必有機會係讀過書㗎啦，甚至佢嘅資訊來源主要係靠即係親共媒體㗎啦。 因為你知道咧，當地嘅使館咧，同埋當地嗰啲即係中國衛星組織咧，係做好多嘢嘅，真係佢哋有資源啊嘛，同埋佢哋用好多名義嚟包裝嘅。 係， 佢可以用使館啦，可以用同鄉會，可以係新聞機構，可以學生組織。咁實際上用啲機構咧，用啲唔同嘅組織、唔同的牌子啦，實際上嘅組織嗰啲活動咧，係針對住即係外國對香港、對國內事務嘅反應嘅。即係其實簡單講咧，佢係利用緊你嗰個自由社會嘅平台，係你拆你台嘅。拆你台，等你暴露唔到佢啲嘢。嗱，佢話等你喺香港嗰啲抗爭活動唔可以喺嗰度舉行，所以佢。隨住佢嘅國力，隨住佢人多，隨住佢有錢咧，其實過去幾年啦，呢種咁嘅唔係好正常嘅行為咧，其實係不斷膨脹嘅。所以我覺得最近你睇到兩日蓬佩奧啊、特朗普啲講法咧，其實似乎佢哋已經睇到問題喺邊度。所以佢而家講得好清楚啦，要你減低你嘅新聞從業員啊嘛，唔俾簽證你啊嘛。 有種講法咧，就係喺大陸啦嚇。派去中共政府派去美國的新聞從業員 ，OK， 新聞從業員有四千之眾， 四千人到啦，三千零幾啊，三千零 三千啊，咁咧真正官媒 ，OK， 嗱所謂中國駐美國傳媒咧，其實係全部都是官媒嚟噶 ，OK， 即係啲海外華人咧係自己呃自己，話依啲咧係真係新聞自由啊嘛，不同嘅講法。OK， 是，不過話聽嗰啲係官方的 OK， 而家我哋今日睇到嘅美國嘅 CNN、CN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全部都唔係官方嘅新聞機構嚟嘅。呢、這個有性質上嘅分別。咁咧，你話啲老噶嘛 ？OK， 我都話俾你。 我接觸嘅即係幾次嘅主持，我接觸嘅好多都係啲維園啊、白色人咯。 你知唔知令到湛國陽最失望嘅就係、是？那些 well educated 的華人，香港人，我主要講第一代的移民，因為可能美國去到第七、第八代的，有些根本就是沒有 feel， 不過中共覺得你是中國人，騙你或者是中國人， anyway 繼續啊，繼續講落去。嗰啲受過好高深教育、識英文嘅人，自稱成日睇咧，即係 CNN 啊、CNBC 啊，又識睇呢個《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等嘅人咧，佢哋都係親共是非不分嘅。佢哋都識得話：哎呀，依個 Fox 新聞唔可靠，係Donald Trump 嗰啲後事嚟嘅啫。呢個先令佢失望，因為我有個原則嘅。我覺得一個人冇機會讀書咧，從來都唔係罪過嚟噶。我講多次，一個人冇機會正式教育，接受正式教育唔係罪過嚟嘅。有啲冇正式教育人亦都好成功。嗱 ，regardless of 政治立場，我數幾個俾你睇。阿李儀 ，OK， 咁啊，施永青 ，the other side 㗎啦，兩個都係冇讀過大學嘅 ，OK。啊，咁都係好好有成就啊，有好多人啦、啊。咁即係唔可以係單憑佢嘅教育，當年唔係佢嘅選擇嚟啦。當年，喂，當嗰陣時真係冇乜教育機會啊，大佬嚇、啊，讀完中學可能已經好威㗎啦。咁啊，1965年啦，話聲俾你聽，喺1965年咧，如果你會考五科 pass 嚇，你個大名好似有《星島日報》出現喎，喺報紙出現喎，即係因為你個會考。中學畢業已經好威，所以而家淨淨係得中學畢業，你唔好話俾人聽啊，大佬，係咪先？大家知㗎，我哋有啲觀眾知道，有啲觀眾係好研究人。最令湛國人成日鬧啊，湛國人你都黐鬼線嘅，成日鬧啲 well educated 嘅香港人啊，喺海外嗰啲，喂，應該鬧，因為佢有機會知讀書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咁講，公道啲講咧，佢過去一年都睇到好多喺海外嘅中國人啦，包括。年長的又有 ，well educated 嘅又有，年輕的都有啦，都好關心香港的事，同埋都同香港人同一呼吸嘅，我覺得分開嚟講咯。不過咧，確實有一啲，如果佢真係你話齋啦，可能過咗好多年，處於個社會低下層，佢自己文化水平又唔高，未必可能投入到當地社會嘅話咧，自然就會比較容易被呢、這個即係北京嗰套宣傳策略去利用啦。 大外 宣係。第二咧。隨住佢個錢多咧，佢做好多嘢嘅。譬如佢嚟講，可能好多人都知噶啦。佢而家嗰啲美加嗰啲華僑咧，佢你係如果每年搞好多團噶，搞啲國內參觀團啊，好平嘅啫，知唔知幾錢啊？ 99蚊咧， 99蚊美金。 係。 咁你自己買張機票翻到國內嗰個集合點，咁嗰3個禮拜、2個禮拜咧，就帶你去睇啲最好嘅嘢。 啊，99蚊即係港紙。 包食包住㗎。 啊，即係800蚊都唔夠。係 啦，包食包住㗎。包埋交通嘅，國內交通嘅，只不過你來回嗰兩程，你就自己搞掂佢啦咁樣。咁我有啲親戚都參加過嘅喎，咁佢哋咧就話俾我聽，即係睇啲最正嘅嘢嘅喎，去九寨溝啊，去大學參觀咁樣。咁用呢啲方法咧，就扭曲咗個認知啊！即係因為你嗱99蚊真係好平好抵啊！咁有啲譬如喺美國已經幾廿年，甚至未翻過香港嗰啲啦，咁佢真係唔知嘅啦嘛，已經佢就算 well educated 都冇用。他如果不留意的話他就真的不知道。很容易受這些影響。但是去年的事就令到很多人覺醒。所以我覺得不要錯自己鋭氣第一就。第二不要以偏概全。我們現在要做的香港人要做的我覺得要爭取更加多人去支持我們。而他們支持我們就建基於一個知識。他們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就你所知，透過我哋能夠掌握嘅一啲非官方能夠掌握嘅渠道，去令佢哋知道嘅話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啲嘢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唔好太悲觀。雖然而家嘅處境係好， 劇本我哋係仲有份寫嘅，我哋都係編劇嚟。但你講開知識，阿健唔該掃張畫出嚟睇下。嗱，呢張就係畫啦。呢張咧就係、你都。有印象啊！呢張畫嚇，呢張畫叫做 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咁咧就係、是、美國最出名之一嘅插圖畫家，叫做 Norman Rockwell， 喺第二次世界大戰1943年嘅時候畫嘅。咁、可能有啲人見過啦嚇。咁、其實咧佢裏邊所講嘅自由係四種自由，分別咧就係、是、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即係話唔怕冇得食啦，唔怕俾啲慾望要食啊，大佬，俾嗰啲慾望係綁住曬，因為連兩餐搞唔掂嚇，就記得捐錢啦嚇，唔係即係唔想我食誒豉油撈飯啊嘛 ，OK， 咁啊第四個咧啊就係、是、 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哋成日講話免於恐懼的自由，呢四大自由就係美國呢個羅斯福總統係講出嚟嘅。咁你話知識嗱，知識呢個問題咧，就係、是拉長少少啊，都幾深奧喎。即係話我哋以為有專業係咪真係有知識咧？你頭先講，我好懷疑。我想話俾你聽咧，其實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嘅主流社會 ，Norman Rockwell 嗰啲 poster 係好容易見到嘅咋嚇，即係睇我哋節目嘅人，你哋喺美國加拿大有冇見過 Norman Rockwell 嘅插圖 poster 啫？因為佢真跡好多火燭燒咗啊，多數係 poster 嘅。 佢其實當年係幫好多有商業啦，有政府啦，佢一個好成功嘅廣告插畫家嚟嘅。 係啊，好成功嘅。 成功嘅，所以好多畫好多，譬如幫譬如可樂咁，好可樂好多好多廣告畫佢畫嘅。 嗯。 即係或者話有某啲好著名嘅商品啦，咩某啲金筆啊嗰啲廣告啦，好多都係佢畫嘅，所以好出名嘅係。 好出，同埋嗰個畫工係一流，佢仲勁過你影張相，我同你畫一畫。不過咧就瓜咗啦。Anyway， 我哋係有佢有佢咧，即係自由。其實咧，我教授，你係一個社會科學嘅教授。係。OK， 我就幾懷疑喎，有啲即係唔好話我再尋講啦，即係唔係 science， 係工程或者實用科學嗰班人咧，係唔知自由係咩嚟嘅喎？即係你翻去啊，你要問一下，即係你美國加拿大住嗰啲所謂華人知識分子係親共嗰班。有幾多人有人民修養？依屬於人民修養啊嘛！知道咩叫自由，邊個叫 Norman Rockwell？ 你唔信，你翻去問下嗰啲親共華人、親共港人，知唔知邊個叫 Norman Rockwell？ 知唔知咩叫四大自由？去問下依啲日日拿住個博士學位嘅，日日喺話大公司做嘢嘅，日日翻到嚟香港喺朋友面前話自己明示暗示係高等華人嗰啲。知唔知咩叫自由啊？知唔知邊叫 Norman Rockwell？ 當你哋宣誓入美國籍嘅時候，你知唔知乜嘢叫第一修正法？講俾我聽啊！點解你喺美國可以有，我喺香港唔可以有啊？我哋係咪低等人啊？所以佢哋咧唔支持香港做一樣嘢咧，佢係睇唔起香港人啊！因為個深層嘅結構裏邊咧，我發現咧，佢哋嗰種。字裏行間啊，嗰種表情同埋講嘢嘅態度啊，部分咧唔係全部，係含有一種好 inferior complex， 所以咧佢可能俾鬼佬睇唔起過。 嗯， 佢你知阿 Q 正傳啦，我講過噶啦，阿 Q 正傳就話呢班人咧，阿 Q 俾人睇唔起過嘅時候，佢揾翻尼姑嚟欺負啊嘛。 係啊，冇錯。 咁而家香港人咪就係尼姑咯，俾你班高等華人啊出嚟話。看不起我們，覺得我們 不值得擁有我們應該擁有的民主。還有 It Happens 呢，就是 It Happens， 就是這班人有部分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做什麼天主教徒做什麼基督徒、啊、即如果湛國陽是聖伯多祿或者是聖彼得站在天堂的門口，我不會讓你進去，你班人虛偽，你不值得進去天堂，你不值得見主。你知唔知聖伯多祿點謙虛？佢被釘十字架死，佢話：你要將我反轉，因為我唔配好似基督咁樣同佢一樣頭上尾下嘅。我要反轉，我唔配同基督一樣係咁樣嘅。呢個故事儘管我唔係教徒，我唔係教友，我聽嘅時候好感動。但係呢班咁嘅人，到底佢哋有冇呢種謙虛之心咧？當我擁護言論自由的時候，當我要肯定你都有言論自由的時候，言論自由的大前提就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你有沒有調查研究？你有沒有來香港看看？你有看看警暴是多麼殘暴，多麼沒有天理，多麼沒有公義？如果一個基督徒或者一個天主教徒，他不知道公義或者將公義擺到最低，佢有冇資格去叫自己喺個天主教徒、一個基督徒啊？你日日喺我面前大聲講話自己係天主教、基督教，你講到好自豪。其實佢想話俾你聽咧，佢係某啲名校出身啫，係某啲得到某啲利益啫， 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是不是在 Sunday morning 才知道，还是在你日常生活，还是你的思想里面才会反映到你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你们答一下我，你们答一下我，你们答一下我。不过这样我都話只係部分人係咁啫，唔係全部。 不過我諗即係嗱，當然啦，人係好多種嘅。咁等於香港咁樣有個主教姓鄺嘅，係另一個主教姓陳咁樣，咁啊呢兩種人啦，係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冇需要即係將呢啲嘢類別化。最緊要就係即係我覺得民主自由一個最基本嘅價值咧，兩對個人嚟講兩樣嘢嘅啫。第一就是謙卑咯，謙卑意思你願意聽人講，唔好以為自己啱曬。第二咧要包容啦，即係你包容，即係謙卑同包容兩樣嘢啦。正正就係任何人，你喺民主體制裏邊咧，必須要學識嘅兩樣嘢。而家最大問題咧，你見到喺即係喺嗰啲所謂強國嗰啲小粉紅啊、五毛嘅問題咧，佢哋就唔識，完全唔識呢樣嘢嘅。即係總之我有錢就大曬，或者我國強就大曬，民族主義大曬。跟住咧就你講都唔得，我最唔中意，我相信都唔係話即係某啲宗教信仰嘅問題，而係話最唔好嘅咧，就係你而家係用緊人哋嘅平台，然之後就拆人個台。 啱啊！ 即係你而家睇到咩胡錫進啊、華春瑩嗰啲，日日喺呢個 Twitter 發十幾廿個有個 post 㗎，好多㗎，日日喺度做呢啲嘢㗎。 啊，幫我提一提。 但係日都係都係拆人台㗎喎，都係拆人台㗎喎，都係要打倒你嗰個言論自由。不俾你講嘢，我哋嗰度啱曬，你咁做咧就要付出代價，即係呢啲戰狼外交嘅嘢。 係。 咁我覺得即係大家就要警惕咯。同 你濫用，你濫用咗啊！ 喺香港都係啫嘛。有啲人佢而家就係即係利用佢而家根本控，如果佢唔係用一啲金錢，用一啲即係好強橫嘅實去干預港台啊，買起曬呢啲報紙啊，甚至連迫害一啲少數仲有幾張嗰啲不歸邊的傳媒的話，他根本沒辦法即令到香港人相信他那套嘛，所以他們要壟他們以為透過壟斷這些渠道，跟著透過一些利益，透過鼓勵你不去 humble， 鼓勵你去不包容，那他們那套目的就達到了。所以我覺得要重要的就是我們都看清楚這一點，不要被他們騙到，也不要那麼輕易即係俾佢用一啲用你嘅原則嚟打你嘅原則，譬如話而家今日當呢、這個即係有啲中國嘅喺美國嘅記者攞唔到簽證續簽嗰陣時啦，外交部發言人就話啦，即係明目張膽顯示赤裸裸嘅雙重標準。咁但係佢就唔會講俾你聽，佢有接近4000個記者喺美國，大部分其實唔係做緊新聞記者做嘅嘢。他亦都唔講俾你聽，其實美國得80個記者喺中國大陸嘅啫喎， 唔夠100個喎。 係啦，咁其實根本就唔平衡嘅。第二你就唔係用緊新聞自由嘅原則嚟做嘢嘅。你睇嗰啲美國嗰啲官方啲記者會，白宮嗰啲咧就審得好嚴嘅。但你話普通嗰啲州政府啊、議員嗰啲記者會咧，有好多所謂國內嘅傳媒機構嗰啲記者咧，佢哋唔係提問嘅，佢哋 make statement 嘅。make statement 就 capture 咗翻國內度宣傳嘅嚟， 即係話宣示立場。 所以我覺得關鍵嘅都唔係話你某啲個別嘅基督徒、個別天主教徒點樣反應嘅問題，而係整體嚟講，而家每一個環節咧都係俾權勢滲透緊。 係 呢、這個亦都唔單止宗教，學術亦都一樣。 係 你係咁啊， 炒咗戴耀廷， 咁可以炒戴耀廷嘅，而炒咗班人裏邊咧有一紮。其實自己喺港大做緊教授嘅，包括姓盧嗰個醫生，係嘛？即係好多啲咁嘅人喎。你見到今日有篇有位某位姓彭嘅教授出嚟寫篇文去揶揄啊戴耀廷嘅喎，講到即係你覺得好笑咯。但係問題就係、是，無論喺宗教圈子、新聞界、 學術界、 知識界、工程界，講專業界別都有好多好多呢啲人。都是這麼多年以來中共安插的，我們現在要做的就要分辨清楚，然後我們要知道有什麼位置，有什麼關我們要把住。第二呢就是不要太過快就投降，我們一定要即利用每一個人，如果我們個個人都能夠做自己份內的事的話，沒那麼輕易即可以根據 北京主子 mastermind 所定下嗰套劇本咁發展嘅。我仍然相信咧，歷史嘅發展咧，唔係一條直線，亦都唔係個別人嘅意志可以左右到嘅咯。 但係咧，有啲讀呢個理工科嘅人覺得一切嘢都係 linear 噶嘛。我哋覺得即係起碼佢係咁樣講出嚟咯，即係佢會咧將 lab science 嘅嘢去比較於佢真實社會咧。我覺得咧就我唔知佢真係唔知道還是假唔知咧，還是佢真係唔成熟啦，活到幾廿歲喺現實社會裏邊咧係絕對係 more complicated 嘅，唔係 linear 嘅，唔係 linear， 唔係可以係即係喺做 lab science 裏邊咧啊，即係嗰個咁簡單。而 lab science 係 control experiment， 而家話咧唔係 control experiment 啊，即係如果你識聽我嘅語言嘅話，唔係 control experiment 嚟嘅，依個係現實，亦都係科學。現實世界唔係 control experiment 嚟嘅。 其實如果真係咁簡單嘅話，當年搞咗林立會，已經掃清曬嗰啲地雷。林立會嗰兩年就做呢啲嘢啫，係嘛？咁你喺嗰陣時掃清曬啦，話你話個肥棒嘅政改三違反。 嗯， 林立會取消曬啲嘢啦，新九組冇咗啦，係嘛？咁、你應該就喺嗰個刻就係、基本法一國兩制嘅底線嚟噶啦嘛。你而家翻轉頭又整個國家安全，跟住而家做嘅嘢仲衰過嗰陣時，全部有控制，互聯網有控制，即係我覺得即係正正係反映緊佢以為定咗個劇本可以達到效果啦，結果唔得。咁因為權力會受制約啊嘛。他就繼續做去盡啲咯，所以而家先有國安法呢啲咯。咁所以佢而家話國安法係第二次回歸啊嘛，係嘛？ 係。 我又睇下放長雙眼睇下點咯。即係如果得嘅話，唔使睇呢次第二回歸，第一次回歸已經乜都搞掂曬啦。當年林立會已經搞掂曬啦，正正係搞唔掂啫嘛。好啦，而家你又搞個第二次回歸，希望可以更強力咁搞掂你。咁我又覺得我對香港人好有信心喎。即係我又唔係好驚喎。老實講，你睇。而且而家嘅問題同九七年最唔同嘅地方咧，九七年嗰陣時候，國際社會對中共呢個政權啦，仲係比較有幻想喎。但係而家冇曬幻想喎，你見到 係冇曬幻想，你做得太多嘢太過分啦。 咁所以個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個環境唔同咗，你仲用翻個老嘅套，我第一錘打你唔死，我打到錘大力啲㗎。找多幾條一齊打你，你以為咁樣解決問題？而家我哋面對嘅處境就咁啫嘛。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當年出嚟拗嗰啲好多啲民主派嗰啲阿哥阿姐啊，但係而家十幾歲出嚟已經同你死過啦。而家問題你做啲嘢，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人走去反對你，全世界一齊反對你。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就算找多幾人打香港人，我亦都唔覺得會成功，所以我覺得即係我仍然都好有信心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好太過快，即係以為自己輸咗。我睇到啱啱今日睇到個研究嘅報告，話香港好多人有成兩三成，成三成人係心理有壓抑嘅嘛，所謂 係啊係啊。 咁我當然好明白喺面對咁嘅處境咧，就好難壓抑，好難話完全冇一種衰。消頹的感覺的，但我又覺得 集體抑鬱，係真係集體抑鬱。 集體抑鬱第一回事，我哋就要從呢種抑鬱走出嚟，亦都唔好俾恐懼支配。其實佢就係想我哋恐懼，想我哋因為恐懼而調節我哋行為啫嘛。 Rule of fear 係啦， 取代 rule of law 係啦。咁只要我哋唔恐懼，我哋唔去俾恐懼支配，我哋唔好因應佢嘅期望咁調整我哋行為嘅話咧，我覺得佢真係拉佢有句説話咁講啊。They can kill us all 啊嘛，佢可以殺曬我哋咩？係嘛？ 我睇成本太高啊，個個去食 B 餐唔得點啊，大佬！你估咁好世界啊？哇！如果個個去到新疆，又有串燒羊肉食，又有蝦蜜瓜食，咪好可養你班港燦咪好慘？咁咧你呢就差唔多喎。翻嚟仲有個主題想問你嘅，不過咧我都係趁你一次，因為我係好中意 Norman Rockwell 嘅嚇，唔等於中意美國政府或者美國人一定好人壞人，呢講嘢係冇意義嘅。一個成熟嘅人，你知道咧呢個世界咧冇好嘅種族，冇壞嘅種族，只有好嘅人同埋壞嘅人，只有心地善良嘅人同埋咧居心叵測嘅人。OK。Norman Rockwell 的話，即係個插圖。你在美國、加拿大住的朋友，你去問一下那些人， 那些親共的港人華人知不知道什麼叫 Norman Rockwell， 知不知道什麼叫自由呢？還是識攞美國嗰啲著數，加拿大啲著數，或者99蚊翻大陸玩啲著數，跟住翻到大陸又可以做高等華人，當你高等華人啊！嗰班嘢喺美國咪即係會覺得哇 high 曬咯，關到你覺得係哇係啊海外嚟嘅，哎呀 ！Anyway， 呢節唞唞翻嚟咧，我請教阿教授一個重要嘅議題。 唔好講 ，OK。